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昨天我们和大家聊了聊最近比较火的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很多朋友在直播的时候都觉得意犹未尽。晚上我还收到了几封，因为昨天特别有感触，所以在新浪微博里面私信给我要参加我们每个月15号反转时间的朋友，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对这个小板块的热衷，15号，你是我的 DJ， 是每个月的15号，都是我们这个特别的反转时间。言下之意呢，就是咱们换换角色，你来选歌，我来听。我新浪微博的地址，你可以搜“北京电台刘慧”这6个字就可以私信给我。昨天真的是聊得挺嗨的，挺开的哈，我们聊到了身处异乡的。时间里大家能够有所收获，有所自我疗愈，有所成长的那些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其实在人生当中我们会面对无数个离开或者留下的十字路口，但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选择后者。为什么？你有想过吗？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啊，你有没有被这样一段台词所打动过呢？说当2个小时的上班路像一场噩梦，当没完没了的加班挤占了所有的生活空间，当你就算倾尽所有也没有办法成为更好的自己，离开的理由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很多，但留下来的理由其实一个就够了，对吧？离开的理由看似千千万，但是我们总会因为某些瞬间的触动，因为某个人而留下。留下来是对现在当下的认可，也是对于未来的期盼。或许你已经知道了自己选择留在这里的理由，又或者你仍然在充满期待的寻找。我们只但愿每一个选择留下来的人都不曾后悔过。暖场歌，感受风吹过的时候。 昨夜我舍自问过我自己，为什么我要留在这里？我全力奔跑，却还是迟到，是不是离开了会更好？其实我留下的理由一个就够了，哪怕每天的生活重复而平凡、 原来我拥有很 幸福的味道，伙伴都在这里呢，不曾离开我。那些陪伴我的人，轻笑着想起我，风吹过的时候，就是我来看你了。每个在这里啊漂泊的人啊，或许都不止一次的想要离开我。是夜来临，要不看记得理想还是那些遥远的 这首《风吹过的时候》来自周雨彤、任素汐、孙谦和金靖，就是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的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当中的主题歌。很多时候他们在面对分别和矛盾的时候，这个四个姐妹终于给我们拉了一次暖心的合唱，是不是让你也有一丝一丝的恍惚呢？其实在剧中他们是属于那种全力奔跑的，但是好像却总是在迟到。看过的朋友会知道哈，就是那些曾经的鲜活美好，那些个愿望，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把他们打磨的呀，都觉得追求这些都成为了奢求。不过当朋友和亲人问起的时候，他们又总会变成一句，我挺好的，不用担心。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那么好，但是也没有那么多糟，对吗？阳光今天依然普照，晚风依然会亲吻脸庞，据说今天晚间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暴雨。其实这就是生活，有很多的理由支撑着我们在他乡继续的奋斗。我们时不常的，是不是可以给生活一个大大的微笑？因为笑是对现在的一种鼓励，更是对未来的，你说呢？ Yeah, yeah, yeah. 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 最近你好吗？少了一点微笑，说的话有点少、yeah、最近我也不好，全世界都在逆转，人开始反向思考，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刚升职今天被炒，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上天开的玩笑，你真是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请你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声加油，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往边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说好不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 有的 beat goes on， 时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es on， 这过程或许痛， yeah, yeah, yeah. 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走过艰难和困惑。 到处跑，昨晚刚升职今天被炒，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真是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 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 关关过雨后，天晴的阳光在天空闪闪烁，出现了彩虹。忽然间，我们才懂，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那我们一起加油走。 这首歌加油，很棒的一个名字，很励志的一个名字，对吧？来自林俊杰和姚中仁。据说这首歌是林俊杰在飞机上创作完成的，就是因为当时他身边的一些人一些事遇到了变动，而影响到了他的心情。同时那个时候他又在经历着一些低潮嘛，所以他很希望给自己来一首歌曲来加油打气，所以也有了这首歌。为什么跟姚中仁来合作？其实平时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嘛，对吧？但是会给人带来很多的力量和快乐，所以这两个人呢也是很希望通过这首歌来给对方直接的打气，更温暖的一种加油。生活有一点苦闷哈，有的时候别忘了给自己加一些油。欢迎各位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各位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 5.0 的版本，各位在首页就可以直接点击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我们专属的聊天室当中。我们的名字也是由各位投票选出的，名字叫会遇见你，我特别喜欢，真的每一次进到这个聊天室里总会有一种满满的归属感。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可以给自己找一个归属的地方，你说呢？ 我要带你去看天边的日落，一起去星河中漫游，轻轻地牵着你的手，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你不小心出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期待和你相见，胆怯的我羞涩躲在你后面，幻想发生童话的浪漫情节。你的快乐你的烦恼所有一切我想知道，向你发出爱的讯号，我的小心思你全都能聊，望实现约定，抛下不必要的烦恼，加速心跳，如何消耗空气，充满了甜蜜的味道。我要带你去看天边的日落，一起去星河中漫游，轻轻地牵着你的手，带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小心出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期待和你相见，胆怯的我羞涩躲在你后面，幻想发生童话的浪漫情节。你的快乐你的烦恼所有一切我想知道，向你发出爱的信号，我的小心思你全都能聊，深情对望实现约定，抛弃不必 掉的烦恼，加速心跳，如果是要空气充满了甜蜜的味道，我要带你去看天边的日落，一起去西河中漫游，静静地牵着你的手，看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我要带 这首歌曲来自蓝心雨的《贩卖日落》。在城市当中的生活，不知道各位有多久已经没有看过那个美的惊人的日落时分了呢？估计今天可能又会因为这场雨而泡汤了。不过只要你心中惦念着，我想一定可以实现的。会飞的狮子说，让我一直留在这个城市里的理由，就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工作，索性就在这里了，一待就是15年。虽然话是这样说，但我想狮子，你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一定是有所精进的，对吗？15年前的你和现在的你相比，一定是大大不如现在的你，对吧？1135说，让我一直留在这个城市里的理由，是因为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非常的浓厚，各种剧场、各种博物馆、各种展览馆，一些场馆都非常非常的多，让我很爱。彩虹的微笑说，北京不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是是我成立自己小家的地方，有了暖心的娃，虽然说经历了酸甜苦辣，但是为了娃也要努力拼搏。我觉得每一个妈妈都是好伟大，自从有了孩子就没有了自己。其实彩虹，有些时候你也可以为自己活一下，对吗？ Jerry 说，离不开北京的理由是因为一种面食叫炸酱面。哥大爷也说，让我一直留在这个城市里的理由就是喜欢北京口味的美食，是焦圈还是豆汁儿？北京真的是一个让很多很多人心动的地方。故宫你一定去过。 如见殿外怀远客，雪笑无极轩，红线缭绕庭前树，香绿飞如月，垂暮残雾无尽夜，关上轻松不提及，抬眼见他枉然没见你，无人迷。此来烟卷半痴笑，念想松松皆空寂，留作青灯飞千舞，僧老难照应。见过岁岁年年浮游舟去，闻香之人醉清醒，身无悔言，心如明镜。我观过青烟去，来时已出名，观过踏雪中寻，茫茫殿外惊，观过红线悬，轻吹到千年万缕。不必问过余音，不由何时去，观自在垂眉眼，万事皆散尽，只待聆听佛音，观山河周际。 这是在前一段时间出炉的一张全新的专辑，名字叫做《故宫印记》，邀请了10多位明星音乐人来倾力演绎了故宫的文化，赋予了一些历史景点人格化的表达。 拂去灵台一寸光，山河焕然醒， 见过年年岁岁春秋更替，前生之人最清醒，身无悔言，心如铭记。我观过白马可映日落思明，观过他也曾心可怜许多情，观过红尘之外多少卧病飞影。不必问过余音复有何时去，观自在垂眉眼，观世界三境，只待聆听佛音，观山河周际。钟声万烛辉灯摇曳映山河照阳生，又想往来坎坷我已无从争，天地犹如尘埃世人又何从，愿意千尺万松换千古一梦。 这一站是歌手胡夏带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到的英华殿。故宫现在在暑假期间是限流的哈，各位如果要想去参观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在故宫博物院的官网上来预约购票。今天如果我们行走在北京，各位也要注意了，北京市防汛办要提示大家，在今天的傍晚时分，我市将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将会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这里也提醒大家做好防风防雨防雷电的准备，注意出行安全。那一定要避让积水的路段，各位远离河道、危险山区以及户外的广告牌，大家一定要防范山洪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这里也停止高空作业等危险性的施工。城市里，你是怎么做好预防的呢？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支撑我的身体，厚重了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啊，清醒的人最荒唐啊。 我觉得毛毛很出众的原唱能力真的很多体现在他的歌词创作上。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就这么几句歌词，这样一副年轻人背井离乡，带着有关所有平凡生活的那种忧愁和负担，来负重前行的那种画面，就给我们勾勒了出来。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在这个城市里面努力打拼，但是有时候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年轻人们。我们在歌里找到了情感的共鸣，对吧？为你们加油。明天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是广播界难得一见的老听众，在我们聊天室里的宝姐姐，女儿24岁的生日。姑娘你好，不知道你是不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的妈妈是一个热情善良，对当下有清醒的认知啊，有规划的一位好母亲，所以我猜想你也一定错不了。果然通过你妈妈的只言片语，我知道了你是一个工作很认真负责的人。这两天有一点纠结哈，因为医师考试的事情，说早就报名了，毕业证也上传了，应该今天交钱的，结果昨天被通知到要再晚一年，有一点失望，有一点无奈，对吧？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无数的意外，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昨天是医师节，明天又是你的生日，我觉得这个职业真的已经不止用辛苦可以来总结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我替你的妈妈为你挑选的，我想在她的眼里你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在她的期望里你是一直就这样真善美好的生活着。加油，24岁。 有没有一束光照亮你的心间，有没有深情拥抱让你解开保护色，有没有温暖家人总是在为你守候，有没有陌生人的微笑让你重燃希望。 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 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宝姐姐的女儿，这位24岁的姑娘，你以为我们的歌曲在上半场就会结束，没想到下半场我又续接了出来。这就是生活会带给你的意外，对吗？只是有些这样的意外会变成一种惊喜而已。我一直很喜欢苏运莹的这种柔软，我也一直觉得柔软也是一种力量，所以希望能够借助苏运莹，把她这种将生活写成诗、写成故事、写成歌的这种能力，能够降落在你24岁这么美好的年纪上。借助她的一首《真善美》这首歌，祝你明天24岁生日快乐。欢迎各位继续为我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参与到今日的互动话题当中，把你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告诉我好吗？ Was it my fault? Where did all go wrong? Were you just stringing me along? All along, but I be moving on, getting my good time on, DJ playing that forget you song, winning and spinning in the dance floor lights, black dress killing those lonely eyes, tonight I'm gonna leave it all behind, I'm gonna live in the moment, leave no door open, reach for the stars and open my heart to love completely, take all my dreams with me, ain't nothing gonna my heart. 这首歌名字叫做 Next Time Around， 下一次。是的，有很多事情它没有到最后的一个阶段，往往是因为它没有到结束的时候。也许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美好都会接踵而至。我们今天邀请大家在聊天室里说一说各位留在这个城市里的理由。8858说了，记得儿时北京城只有二环三环，上学有了四环，后来有了五环六环，参加工作后有了大家俗称的大七环。无论怎样的环套环，这里就是我的家，生我养我的地方。六环不是终点，我爱北京。清风飘扬说，我是一个生在昌平长在昌平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根儿是在南锣鼓巷。那个地方应该是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但也有很多被留下的。我觉得我们的城市变迁，我们留下来其实见证了他们很多变迁的过程，但是有一些土生土长依然没变的，却是给我们安宁的地方。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场控，对 ，Hello August 说应该会有许巍的歌吧，因为昨天我们说到的是故乡和他乡嘛。不好意思，我安排在了今天，但是也许不是你期望中的那一首《故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发行在2008年的《家》。我很喜欢这首歌里的那种温暖和温情。就是那种在外面即使受了委屈也不会落泪的样子。 拥抱着亲人的时候，多希望时间就停止。如今我对自己故乡，像来往匆匆的过客。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这一刻的情景。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你独有的光彩，你的繁华。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有幸福有疼痛，让我成长。 这是来自许巍的家，也是很多人的家。老赵说非常喜欢北京这个土生土长的城市，非常喜欢北京的人文历史和文化底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看不到的。五彩斑斓形容美好的生活真的一点都不过分。清风飘扬说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掠过的候鸟又让我想起你这一刻的情景。和你的每一个街道，在阳光照耀下，你的天空。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给我的每一个梦想。漂泊的岁月让我坚强。 三八零五说，2001年8月20号，我从陇南来北京打拼，今天整3年。有了自己的车，也有了自己的房，也有了自己的他，特别好。有了自己家的感觉真的很好，对吗？ 徐叶坤说，就在这座城市里，真的是为了家人。是的，家人给了我们去面对很多困难，去面对很多风雨的铠甲。所以一旦我们有了一个家，在这个城市里面就相对来说容易立足了很多。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欢迎你的继续收听。留下来的理由是什么？ 盼城市永远光亮，不让悲伤登场。他怀中有百转柔肠，唱出诗的模样。他在追逐心之所向，被人认作拐杖。他昨夜醉酒千觞，梦里琴声悠扬。 北京的鼓楼交道口，那里是我爸妈长大的地方，那里的某一个路灯下是我爸妈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交道口的大杂院有我儿时的回忆，虽然早已时过境迁，但是那里永远是我存放最美好回忆的地方，永远是我最想回去的地方。好有感觉。 他盼城市永远光亮，他怀中有百转柔肠，唱出诗的模样。 风吹麦浪说，一个转身夏天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秋天就成了风景，四季轮回，愿一切美好都和我们不期相遇。是的，愿一切美好都和我们不期相遇，愿这样美好的音乐你会喜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清大雷的《青谣与诗》，是一首很棒的民谣，对吧？我说过，家给我们去面对风雨的一副铠甲， 但其实我们更多时候是被生活磨砺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副坚硬的铠甲。所以当我们下一次再看到如果有一只风尘仆仆的青鸟路过时，不要默然走开，因为它很有可能是路过你心里一直渴望的那片乐土，它比你勇敢，比你幸运。青鸟是我们梦想的化身，很美丽，很自由，也一样渴望不可及。北京五号线说，想去远方流浪，想去远方寻找自己，但是责任却让我留了下来。我能体会到你这短短的一些字，并且配发的这样一张美图，蓝天白云远方。 有一个你狂奔在高原里，另一个你无声的叹息，没有人能够明白你，快乐不透明，痛苦不彻底。很高兴你一直不甘心这样放弃，很心疼你倔强的眼睛，有些泪需要休息，时光里染上的印记需要洗涤。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去感受平凡里厚重的生命，渺小如我也开始放下自己，虔诚地信仰到底。 五号线是在我们聊天室里特别会发图的一位，拍摄也很有技巧，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他说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自己的小空间，下午三点的时候来这里看一眼吧，听一听你心里的声音，你听到了吗？ 很心疼你倔强的眼睛，有些泪需要休息，时光里染上的印记，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去找回一路上存在的意义。人生勇敢地找到自己，把黄色的、绿色的、墨色的森林。 无论你选择在哪里生活，其实我觉得我们身体里